官之美称。如今的燕郊成为 CBD 白领追捧的安家之地，是三河市连续六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发展支柱，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的7月14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7月11日上午，在西安市的科技路，2岁的娃给路边的新路工送水，感动了众多网友。这是最温馨的画面，这也是古城最可爱的女孩，网友们纷纷为她鼓掌。今年的高招中，山东省实验中学毕业生苏洪涛以九指特长打动了自主招生考官，获得了哈工大威海校区模拟投档线降60分的录取资格。近日，安徽民警在雄门市发现一辆面包车未多拉货，全车身被三层的货物包围覆盖，挡住前后车窗的视野，司机只能从侧窗伸头观察路况。根据相关规定，民警对其违法行为给予200元的罚款。新闻晨报消息，11日，上海的汪小姐和同事吃火锅，用手机扫码抢了999元的红包，一激动竟将手机掉进了火锅里。事后，汪小姐认为自己的损失是这一活动造成的，商家或口碑平台理应赔偿她一部手机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万楼出租，三河时段贾林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，原俊峰商业大楼3890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准时准点的守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和你相遇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，叫做《七里香》。这首歌呢是充满了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，夏天听呢有一种凉爽的感觉。从音乐上看呢，《七里香》已经从欧洲风情当中走了出来，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当中。一起来听到周杰伦带来的《七里香》。 周围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，你说的音质很有夏天的感觉，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，不用的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，这淡雅的滋味那边 是还不够，是远行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。我想要呼吸，呼吸这城市的空气，倾听，倾听这人群的悲喜，在清醒的晚餐我忘记。哦，愿意你太多的话都说不清，就到这里，剩下些没人心唱出的秘密，我们的允许不再是无意。分离，分离是为了相遇，忙碌，忙碌是害怕空，是远行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。我想要珍惜，珍惜每一次的相聚，相信，相信下一刻的自己会发现这辈子的乐趣。哦，也离别太多的走到这里，剩下些没人心唱出的秘密，我们的故事不再是无 不可以呼吸，不敢太贪心。

起我的美。我的心一片黑，你讲得很对，说永远多累，但是这一生再会，以后谁记得谁？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，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，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吹，终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，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，终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 知道吗？其实你每次都选择营养丰富的食材，如果烹调方式不合理，营养也会偷偷的溜走。不少人图方便，会把菜切好再一起洗，这样的做法呢，会造成菜里的纤维素和部分矿物质的流失，也会破坏食物的营养哦。

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心存美好，判断人事的标准就会偏向美好。人生就像一杯白开水，清澈透底，也像一杯苦咖啡，耐人寻味。 记得那年夏天，让人好心醉，紧紧握着双手，紧紧随着海风吹，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，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，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，松开的手与眉 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下一首歌来自曹芳，叫做《透明对白》。这首歌呢，更像是空空荡荡的房间里的自问自答，却没有一丝丝的矫情。一起来听到曹芳带来《透明对白》。 正在雨背后，其实你是快乐的，你的，我的，相册最前面一张照片，你的，藏在忧郁背后是快乐你的我。

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山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的微停留。 我给你一次锁骨， 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。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。我愿意把那红红的脸蛋晒干在太阳下，我愿意把那青青的房子摇曳在春风中，我愿意把那高贵的七只手紧紧，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。我美丽的玫瑰花，我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就这样深深爱上他，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像那轻轻的房子摇曳在春风中，我愿意像那高贵的七只手紧紧，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。美丽的玫瑰花，我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叮咚，我愿像红红的脸蛋晒开在太阳下，我愿像听自摇曳在春风中，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紧紧，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。我美丽的玫瑰花，我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 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，叫做《用情》。这首歌呢，描绘的是阿哲和女主从小青梅竹马，阿哲长大后来找她，两个人很自然的相爱了。谁知道乐极生悲，结婚途中发生了车祸，女孩去世了，阿哲渐渐老去，再回忆往事，一往情深。一起来听到《用情》，来自张信哲。 永远不会难有相同的感情给谁，对与不对有时间体会，谁不是这样以为，看自己忘了无所谓，却事与愿违，往事尽头我心扉。花开的美，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，夜梦回

笑话他都懂、留给我刚好的自由，嘿嘿，再生气也别当众甩开手，等待完美的情人，拯救我孤单灵魂，用上我的另一半，让我完整。等待完美的情人，让我忘了那个人，只要真爱来敲门，我会认得。起不来，这我也知道、爱是一种依靠，寂寞的解药，容易让人盲目，错了又更孤独。 我的主观

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。 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傻傻的不停播歌，转悠在多未知的猜测，转的烦恼算什么？ 你是不是总是觉得手脚冰凉，畏寒怕冷呢？专家建议，为了让血液以及全身尽快暖和起来，保暖后颈是最好的方法。后颈皮肤下有较粗的血管通过，并且呢有支撑头部的肌肉，可有效的令全身变暖。 不是说我还有你，但我的坚持换来你的背弃，爱凭空消失，推翻明天，因你过去要怎么相信，承诺也会有陷阱，寂寞太透明，痛楚却无心，这一颗心再也没人认领，我要逃离这个你所在的城市，可是我的心早已被你属于，你会在哪里我也回不去，回忆遍地都是触目伤心，都是你 上，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

来，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。我不是爱神，只好 try 我不变，你就会明白。 下面出场这位呢是飞儿乐团，飞儿乐团的特色呢是多元而富有变化性的，编曲上的大量弦乐的运用，再加上曲调的变化莫测等等，都是一种创新，一种尝试。每张专辑都是试验专辑，尝试各种曲风的创作。我们继续听到飞儿乐团带来《孩子的天空》。 风吹，吹向谁？草儿都枯萎。吹，吹向谁？大树也掉泪。是谁的沉默？是谁的冷漠？让这片蓝天慢慢消失了。大风吹，吹向谁？向谁都无家可归。 想成就了彩虹，看春天的花落，秋天的风，无言屹立在风中。孩子的天空，我们能够想象吗？我手牵小手，我大手护着我们美丽的家。 Sunset